主角地啱啱离开咗黑风口野人后，又跟随考古队进入咗荒凉嘅沙漠腹地，寻找传说中嘅精绝古城。依度埋葬住倾国倾城嘅精绝女王，隐藏住通往地狱嘅无底鬼洞。呢度比神秘更神秘，比危险更危险。响真神遗弃黑沙漠度，邪恶之地嘅黑暗就好似一双双黑色嘅眼睛咁，睇住每一个闯入嚟呢片禁地嘅人。白骆驼、行军蚁、怪眼黑蛇、尸向魔狐，种种嘅怪异事物，连同古老嘅预言。虚幻有真实，他们可不可以从真实虚幻中突围而出呢？女王的神秘面纱又可不可以被揭开？数 FM 网络电台首发《鬼吹灯》第一部《精绝古城》，原著天下霸唱，编译校对播讲陈峰。上次讲到我哋进入到精绝古城之中啦，我哋七个人响废墟中揾路向前行，遇到咗坍塌陷落嚟嘅地方就扰动，行咗好耐先嚟到古城嘅中部。依度嘅街道相当宽阔，虽然系遍布黄沙，但系街道嘅格局脉络仍然系可以睇得出嚟。然而呢附近除咗嗰座倾斜嘅黑塔，就再冇其他大型嘅建筑啦。更加唔好讲系皇宫咧，就连间似样啲嘅民房都冇，全部都系一道道风化咗嘅土墙。陈教授讲，依度嘅皇宫可能系修建响地下嘅，城里头嘅沙太多，我哋去黑塔上边，从上边睇落嚟，睇下可唔可以发现地宫嘅入口咧？塔下嘅基座同大半个拱形石门。都被埋响沙中。呢个黑塔系用扎格拉玛山嘅大石雕成嘅，共有六层高，稍微有啲倾斜，但系依然十分坚固。除咗建筑材料十分罕见，塔顶嘅最高处有一个黑色嘅橄榄形嘅石球。陈教授戴上老花眼镜，昂起头睇咗半日，又用望远镜睇。一边睇一边自言自语咁讲，系啦，我以前点解冇諗到嘅？我想问佢冇諗到啲咩？陈教授一挛低身就捐咗入塔门，佢似乎系急于想去证实啲咩。我哋连忙喺后面跟上。塔中嘅墙壁上密密麻麻咁刻住奇特嘅鬼洞纹，每一层都有一个黑色嘅石像。第一层是一头石羊，冇咩特别之处。第二层是个石人像，同常人嘅大细差唔多，高鼻深目，半跪响塔中。第三层竟然系我哋躲避沙暴嘅时候，响无名小城里头见到嘅巨铜石人像。陈教授停低脚步对我哋讲：睇嚟我嘅推测冇错。各地出土的那些巨铜石人像的源头就是精绝国，材料就是扎格拉玛的黑色石头。萨蒂彭问教授，那这座塔是用来做什么的？为什么每一层都有个雕像呢？陈教授说，我推测这座石塔是用来显示鬼洞族地位的，每层的石像代表咗唔同嘅等级。第一层系牲畜，如果冇估错，地下应该仲有一层，摆放住地狱中嘅恶鬼。第二层系普通人，包括西域嘅所有胡人，佢哋嘅地位仅仅系高于牛羊嘅啫，相当于奴隶。第三层就系巨铜嘅石人像啦。正话我睇咗下，塔顶嘅石球系个眼睛嘅造型，巨铜石人同眼睛造型嘅图腾，代表住呢个民族对眼睛嘅崇拜。我哋快啲上去睇下啦， 在精绝国里头更加高的地位是什么？肥仔就讲了，顶，就连我咁嘅水平都估到啦，我咁打到啊，上边肯定系女王嘅雕像。都未讲完啫，就抢先上咗第四层啦。我紧跟其后上去一睇，出乎意料，呢一层中嘅石像蛇身人头，长有粗壮嘅四肢，后肢系兽形，前肢呈人形，手持利剑盾牌。面上面是个男性的面孔，面目狰狞，擘大双眼，好像是内地寺庙里头的怒目金刚咁。石像后脑亦都是个黑球，跟扎格拉玛山中的怪蛇一样。陈教授等人这个时候亦陆续上来了，见到这个石像的造型咁怪异，都连连称奇咁讲，这个似乎是王国的守护神。头上都有眼睛形状的黑球，睇嚟鬼动人，真系相信眼睛系一切力量嘅来源。守护神嘅地位仲喺女王之下，睇嚟精绝女王确实系被神化咗啦。好啦，我哋再去睇下第五层，睇下系唔系嗰个女王嘅雕像呢？正话要上去。叶奕森被塔楼上的神风一吹，忽然清醒过来。杨雪妮拿出水壶为他饮了些清水。他仍然十分虚弱，但是比起昏迷不醒的时候，现在就使人放心一点了。他的脱水症还是十分明显，不过暂时就不用担心他的命仔了。他既然能够醒回，那一两日之内用大量的冷盐水来治疗，应该就没什么大碍了。我哋急于知道塔上有咩稀奇古怪嘅嘢，顺便寻找古城地宫嘅入口，就扶住佢一齐行去黑塔嘅第五层啦。我喺走上黑塔第五层嘅短暂过程中，谂过各种嘅可能，唯独冇谂到第五层竟然系空无一物嘅，就连石像嘅底座都冇，只系墙壁上嘅物纹就更加多啦。我问陈教授，这一层是不是被人破坏了，或者是被人盗了呢？陈教授稍一迟疑说，那就很难说了，要看看上边一层才知道这里究竟有什么名堂。这座黑塔里头的石像勾起了众人的好奇心，都迫不及待地沿着塔中的台阶上到顶层。在最高一层的塔中耸立住一个黑色的王座，座位上端坐住一个女子的雕像，服饰华美，面部是雕刻成戴住面纱的样子，看不到容貌，不过一眼就可以看出来了，这个石像和孤墨王子石墓壁画上边描绘的精绝女王完全一样，这座是女王的全身石像。众人议论纷纷，都在那猜测女王究竟生成什么样。我想不出个所以然，就问他们了，这个女王葫芦里头到底买什么药啊？为什么连雕像都不以真面目来示人的？肥仔答了，依我看就是故弄玄虚，什么西域第一美女，多数是个见不得人的丑八怪，唔系边度会咁遮遮掩掩呢？不过睇样呢，身材都仲过得去嘅。我话佢啦，你把口啊直翻啲得啦，人哋都死咗两千几年啦，你仲睇下人哋身材好唔好？你睇下呢个城里头啲嘢，同嗰啲传说几吻合。万一呢个女王真系个妖怪，讲唔定啊会出嚟锡你一啖添噃。系我哋唔好乱估啦。听下教授点讲好过呢？陈教授自从上咗黑塔嘅第六层，就始终冇开口讲过嘢，一直喺度将呢啲线索喺头脑里头串连起身。呢阵时思索得差唔多啦，听我哋开口问佢，佢就讲啦。之前我讲过啦，呢座石塔有可能系一种精神上嘅象征。有明显的等级特征，

我谂皇宫同古墓确实都响城中嘅地下，不过唔系逼埋一齐，有可能系分为三层。地面上呢一层系城堡，地下一层系皇宫，响最深处就系精绝女王嘅陵寝。精绝国国力强大，驱使周边小国嘅十万奴隶，连扎格拉玛山都能够夹硬开出一条山谷。这个地下皇宫和陵墓的工程虽然是华大，但都不是说做不出来的。传说曾经不止一次有探险家来过这座古城，但是黄沙不断移动，完全找不到他们的踪迹。他们当中亦有可能有人入过来地宫，不过完全没办法证实，自然亦看不出那些人是从哪里入地宫的。明知皇城就在脚下，但是就找不到入口，实在令人心急如焚。我们站在塔上面，一条街一条街，一间烂屋一间烂屋地看，终于在城中发现一间高出普通房屋的石头建筑，上面同样是遮住一层黄沙，不仔细看还真是看不到的。看来这个是唯一的线索了。我们马上落了塔，匆匆忙忙地赶到近处。这座建筑似乎是间神庙，亦都是由扎格拉玛黑石筑成的。石门造成一张巨兽擘大个嘴的样，门口堆积了大量黄沙。我同肥仔挖开一条通道，众人戴上防毒面具，用冷烟火照明来前进。石殿非常宏大，有16条巨型石柱，只是门前被黄沙塞住，而里面就没有沙的。殿内最深处的地下供奉着一只玉制的眼球，玉石中还有天然形成的红丝、蓝色的瞳孔，层次很分明，几乎可以乱真。我看到擘大个口，哇，这个东西一定是价值连城，就这样看下摸下，都不枉出生入死地入来沙漠一趟。这个真是可以讲是一个神器，不是亲眼所见，哪里会想到这个世界上会有这样的宝物呢？肥仔忍不住了，想将这玉石眼球搬下来装入背包。怎知连使了几次力，这个眼球就好像在地板上面生了根一样，纹丝不动。陈教授怕着肥仔粗手粗脚毁了这个古代神物，连忙将他拉开，叫他不要乱这么动。杨雪莉发现玉石眼球上面有个粒槽，形状奇特，和肥仔那个玉佩十分相似，就对肥仔说，你将你那块玉佩装上去试下，这个好像是个机关来的。肥仔高兴啊，从怀里头摸出自己的玉佩，将大家都推埋一边，自己喐手就将玉佩插在玉石眼球一粒槽上了。 那如果对得上的话，这只大眼球就是我的啦，你们边个都不要跟我抢啊，不是咪怪肥爷我不客气啊。啊，顶你个肺啊，这个真是好嘢嚟噃，老虎啊，呢趟我哋发啦。 除了我之外，其余的人听到肥仔咁讲都觉得好奇怪，这个人咩回事呢？点解呢个玉石眼球就应该是佢嘅呢？想点啊佢？我心諗，如果被他们知道我们是做窝金这一行的，那就弊晒了。连忙制止他说，你阿爷这么鬼多废话的，讲少两句没人说你哑的。肥仔都知道自己讲错嘢了，合埋把嘴就不再讲嘢。好在面上都戴着防毒面具，神殿里头又黑，边个都睇唔清边个个样，咁先就冇咁尴尬。陈教授同佢嗰三个学生都系书呆子，我最担心嘅就系俾杨雪莉识破，佢个脑啊都唔知快我几多倍啊，稍微露出啲马脚就瞒过佢啦。可能咧佢早就睇出嚟啦，我同肥仔系赌斗嘅，只系冇讲出嚟嘅啫。到事至此啦，我都无谓同自己增添咁多负担啦，于是就唔去谂佢啦，帮住肥仔将玉佩装喺玉石眼球之上。咁肥仔嘅呢块玉佩到底系唔系用嚟打开呢个机关嘅呢？ 我哋就下次再讲了。